将身儿来至塞大街口，尊一声国王的兵棚听从头，一不是响马兵则口，二不是带人那八成口，杨林与我来争斗，因此上发配到登州，只有不得太爷的亲厚，舍不得衙役们中班头，实难舍街坊四邻与我的好朋友，舍不得老娘啊拔了头，娘生儿接。